亮依旧停在旷野上，你的身影被越拉越长，直到远去的马蹄声响，呼唤你的歌声传四方。举头望天，只见雁两行，低头泪水为我卸了妆，伤心碧蓝相思布满墙，这夜无眠，爱的路太长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，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。望穿秋水看不破情网，岁月轮回带不走忧伤，白雪苍茫盖不住惆怅，远上枯荣飞逝的时光，无奈岁月画笔一如霜，但求千里与你共婵娟，天涯海角我都不能忘。你的脚步流浪在天涯，我的思念随你到远方，谁的眼泪在月光中凝聚成了霜，是你让我想你想断肠。 陪你身旁。